喂，政治好丑恶噶。 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识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什么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的？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刚刚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好啊，回来这个今天星期五晚的这个叫做冰冻咖喱饭。今 天 真的很寒冷， 这个不只是天气啊， 是啊，政治气氛都相当寒冷。那么就好彩就有一些跳梁小丑啊，出来插科打诨，继这个陈恒斌、刘国芬、黄国健爆粗。就刘国芬就说要有性经验才可以教性教育， 就是满脑子歪理。 不是歪理，我觉得刘国芬这都是猥琐，即是他以为性教育是教性交的，你明白吗？ 因为他的性教育可能就是看 AV 回来 的，他接受的性教育是那些东西。但我想问性教育是什么，是我起码我所了解的，就是教这个譬如男女的青春期的变化， 身体变化， 性成熟的性征的表现，或者是甚至是男女交往的一些的价值信念啊等等这些东西。咁啊，从来性交都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最多就是教你怎样保护自己身体啊，特别是细路仔来讲，即是乜嘢为之性侵犯啊，咁你睇嗰啲宝宝龙都知噶啦。 即系唔好俾人哋触摸自己一啲敏感嘅 地方、 重要嘅部位。如果有嘅话咧，应该要出声保护自己、保障自己。 就从来都唔系刘国芬期望嗰啲，所以我相信佢北上嗰啲就唔系性教育，嗰啲系性交教育。 你啲炮兵团嚟嘅啫，马英国嗰啲啦。 嗰啲就性交教育。咁咧就呢个佢嘅同门师兄弟呢、這个陈恒斌咧，就一早就派笑料啦，派 教可以苦中作乐。 系啦，咁啊，即使呢个政治气氛呢个阴霾密布之下咧，就称呼诺贝尔为诺先生。咁就我希望佢叫佢老祖宗呢个马克思叫做马先生啦。 姓马嘅，真系以前曾志伟嗰啲笑片里边嘅桥段就真系讲话，马勒当啊姓马，我姓曾咁样嘅啫。 系啊，嗰啲就系难 get。我哋叫做呢个曾志伟、林敏聪嗰啲难 get 啫。但佢就当做真做嚟嘅。其实 陈恒斌觉得自己系 practical joker， 可以自己出嚟搞笑去实践呢个笑话，但系就佢又冇讲到明话系呢个曲线要讲明。 同埋另外就有啲笑片好多人冇留意嘅，我喺選舉論壇發現咧，特別喺你個區裏邊， 喺新界東 裏邊咧，我先留意以為就係鵝頸橋之戀啊，鵝姐出位啦，原來唔係喎，佢係最正常嗰個嚟嘅喎。嗱，你唔好計立場啊， 相對地正常翻啲。 原來因為有另外一個參選人啊，哇，相當之厲害。佢又將呢個性教育帶去選舉論壇喎，幾厲害呢個真係！ 我係覺得一山還有一山高，低處未算低。 就代表呢個教會啦，我估佢係宗教團體出嚟就反對 保守 嘅宗教團體，反對呢個即係性傾向歧視立法嘅一班人啦，我估係。 唔係佢哋集中講話反對同性婚姻， 哦，反對同性婚姻， 同性婚姻 啊。咁但係我覺得好奇怪喎，佢就。我嗰日立一立咧，佢话如果同性婚姻咧能够合法之后咧，咁以后上堂就要教鸡奸啊、恋童啊，都要教 嘅 喎。 佢举一啲好极端嘅事例，又话加拿大咧有性教育之后咧，就教小朋友咧系去自读咁样嘅喎，系 啊，堂上面教， 系啊。 咁我觉得其实小朋友自读好似唔使点教嘅。 即係你即係認知話有呢樣嘢得㗎啦，但係佢竟然可以演繹到就啊，老師鼓勵小朋友自讀。 但係呢個叫做低處未算低啊，我覺得。 讀法係自讀定自續啊？ 續啊，我估。 續啊，係我小學有老師教自讀，哎呀， 呢個。 總之就 masturbation 啊， 打飛機啦， 係啦，我哋叫打飛機啦。 男仔啊，係。 咁咧就呢啲咁樣嘅即係古怪古靈精怪嘅參選人咧，我覺得就。即希望大家就唔好嘥 check 咗去嗰度啦，我哋都唔会花时间讨论。咁啊，翻翻嚟今日我哋嘅话题先，我哋咧就两部分。第一部分一定要讲一讲呢、這个大家表面上以为咧就不以为然嘅，就系、是、呢个久石让啊，日本嘅呢个创作嘅一个嘅作曲家， 系 好出名啊，因为佢系宫崎骏嘅主要嘅 動畫電影咧， 係御用咁滯， 御用嘅作品嚟嘅，都係咧，譬如龍貓啦，香港人好熟悉嘅啦，呢個嘅千與千尋啊等等，都好受歡迎。咁咧就同香港管弦樂團係嘛 ，Hong Kong Philharmonic 咧就有一個港樂咧，就係有一個嘅演唱會，就喺五月舉行。咁咧就話呢個仲勁過絕望座位表啊！真係 係嘛？ 一張飛都買唔到出去，買唔到啊！ 有啲門券好似話排隊排第三個位都已經 sold out。 好啦，咁咧就嗱，而家就蘋果咧就今日睇新聞就話已經二手價咧就炒到上去呢個12000蚊、13000蚊、 12500蚊啊！陰公 係啦，咁咧就呢、這個 其他就4200至到6500蚊不等。 嗱，你先頭以為呢啲就以往啊，只係出現喺五月天啊、周杰倫啊或者楊千。华演唱会， 即系嗰啲哇，好疯狂嘅 fans 啊！以为 喂，大佬而家连古典音乐，喂，大佬，我谂相信港乐，我谂从来都冇面对过呢个问题嘅， 可能系即系从来未试过，应该系 系啦，从来未试过嗱，但系而家绝望座位表竟然由流行音乐就一路走到去古典音乐嗱，就算你话九石让系几咁犀利都好啦，我相信佢嘅即系。嗰、那個 popular 嘅程度都唔係同五月天啊、周杰倫嗰啲可以相比， 係冇得比 嘅。係啦，咁但係點解會出現呢個情況呢？咁嗱，好多人就話不如叫九石讓加開多兩場啦。香港管弦樂團就話，咁然後就話可唔可以將嗰啲多啲飛攞翻出嚟賣啊？咁上次楊千嬅都係咁樣加開咗一場，特登俾啲 fans 啊嘛。因為內部認購已經 block 曬啲飛 了，冇曬嚇。 係啦。咁嗱，呢個現象咧，其實係困擾咗香港大部分，唔係年青人啦，而家已經蔓延到，我相信喺九石讓就唔係年青人。 你聽古典音樂呢一類嘅話，應該係購買能力比較高啦，同埋自己本身 年紀 都年齡層都唔同嘅。 而家唔係單止九石讓呢啲嘅，即係所謂喺古典音樂裏邊，亦都即係比較大眾化噶啦。我諗因為電影嘅幫助，而家連啊香港藝術節、香港電影節都好難買飛嘅 啦。嚇係咩？ 我哋以前都真係好容易買嘅，而家你以為香港藝術節易買啊？一啲都唔易買，香港電影節都唔易買噶。 嗯， 你想象唔到，而家你話真係咧，個社會進步咗咁多，政府每年擺咁多錢落去康文署，係俾咁多嘅資助。而係機居然係 benefit 唔到香港人嘅， 咦？即係唔係香港人去使用翻呢啲咁樣嘅服務喎？ 係啦，嗱，呢個匪夷所思，呢個一個制度政策。所帶嚟的問題遠遠超過就係九石讓是不是演唱會的場數太少啊？甚至係或者係呢個康文署嘅或者一個城市電腦售票網嘅準備不足啊咁樣。今集我哋就想剖析一下呢個現象先。 即係唔係一個個別性嘅事件，而係一個結構性嘅問題。 結構性問題兩方面，第一售票呢一個服務壟斷嘅問題，第一就係城市電腦售票網嘅問題。第二就係我哋而家係 entertain 緊全中國嘅需求。 哇！十三億人口相對於730萬人口嘅香港， 咁所以咧，而家基本上咧，即係今次港樂就係話報咗警啦，因為黃牛嘅問題，這個冇用嘅。佢嗰個係一個集團式嘅炒賣制度嚟嘅，你冇辦法禁絕嘅。你而家逢親有流行歌星嘅演唱會，嗰啲南亞排隊黨一定出現。你知唔知佢哋係咁嘅揸住揸住個牌咧？佢雖然佢排喺嗰度啦，係通宵排嘅佢都。但佢話我後面有40人，寫住個牌係寫住40人。 嚇係咩？ 嗰40人唔喺度嘅喎。 仲勁嗰啲婆仔擔石頭擺張凳咁樣。 係啦，佢婆仔擔石頭咧，佢都要擺40張凳啊！佢唔係佢揸住個牌。 一個牌啊，係 一個牌寫住40人咁啊得嘅咯喎。 係， 我唔明嗰個即係售票制度係點？ 點解嗰個售票嗰度又容許佢咁樣做？係 容許佢咁做，係啦， 等同於40個位， 係每人買10張飛。 係。或者一個人就可以買400張飛。 好啦，佢朝頭早嗰40個人會嚟嘅。然後咧，嗰個嘅黃牛阿頭咧就會帶住一大沓銀紙嚟數籠噶啦。 哦，咁樣 就即時派俾佢哋，即時去買嘅。而家乜買乜嘢都係咁噶啦，已經係。 係。 布鞋好。 咁可怕。 最恐怖。 即係嗰啲限量版嗰啲嘅銷售品就係咁。 唔係，我最恐怖係咩咧？因為我屋企住嗰頭咧就有一間好耐歷史60年嘅老字號，叫德成蛋卷，我唔知道有冇食過。 哦德成听过未食过， 唔系曾德成开嘅， 我知 道，亦都唔系德成， 亦都唔系啦，唔系德成女， 系啦，德成 入家中嗰、那个， 就喺凤城酒楼前边嘅。我每日咧有阵时候我朝头早早起身翻工咧，我就会经过嘅，7点钟已经开始喺度排，9点钟发售，每一日喺度谂， 哇，两个钟头要排足两个钟头， 排足两个钟头，有南亚裔，有婆仔，有大陆人， 又系咁样啊，一个 全部都系，我谂系炒卖嘅占大部分，因为咧，点解咧？就是10年前咧，我9点钟去到仲可以買到嘅。 係， 而家係冇可能嘅。而家係，你唔排3个钟都冇可能買得到嘅。 咦？點解？ 係買蛋卷啫喎。 係又係服務呢個自由行旅客咁啊？ 全國 啊，係 係啊， 咩 話？全國嘅蛋卷需求 呢啲有啲延年益壽嘅作用咩？又或者 佢就 係 因為 呢啲係 佢哋覺得呢個係手信咯， 手信 即係以前嗰個珍妮曲奇一樣咯， 係 係啦， 即係個市場吹谷到咁嘅。 咁咧就即係我都唔明白，即係點解食蛋卷都要搞到咁嗱？好啦，今次講翻呢個問題， 講惡嚇 係啦，唔好計嗰個黃牛嗰一 part 先。大家我不知道聽眾有冇呢經驗，有嘅即係話俾我哋聽。喺城市電腦售票網售票嗰種嘅痛苦情況。因為咧以前我記得咧就係喺呢個大約五年前到啦，莫乃光就問過曾德成一條問題，就係關於城市電腦售票網嘅系統點解成日入唔到去 個電腦系統。 個電腦系統。咁咧當時就揭發咗，原來當時講緊大約2013年、2014年嗰陣時咧。城市電腦售票網的系統只可以同時容納200人購票嘅。 哇！渣喎，200人就係 唔係一個 event 係 total 嗰一刻啊！ 嗰一刻 只可以同時 lock in 200人。康 樂及文化事務處提供嘅服務喺電腦上面，只要係訂到位嗰啲嘅服務。 係啦，咁你諗下啦，你一上去城市電腦售票網個 front page 你睇下，譬如今日2月2日，你睇下有幾多嘅 event 喺度賣緊票，唔係淨係得九石洋噶嘛？係嘛？佢係有一啲葵涌劇院，又有呢個文化中心，又有啲西灣 好，筲箕灣又好，咁樣係嚇，全部 都 係 嗰度買 噶嘛。 嗱，當時係200個，好啦，嘈完之後咧，就城市電腦售票網就 upgrade 咗啦。 係， 你知唔知 upgrade 咗幾多個？增長相當高， 一千 增長咗十倍，增長咗2000， 200去到2000都係少啊，大佬，2000佔我哋730萬人口幾？ 你諗下，我話俾你聽， 0.0%， 而家有幾多人？ 係。 我哋星期二嘅奪命撈鬆現 real time 睇緊嘅，四五千人嘅大佬啊， 講緊幾千人嚇， 幾千人喺度 lock in 嗰度睇緊嘅喺度。喂，大佬，而家已經去到個地步，我諗呢啲唔係啲乜嘢重要嘅新技術嚟㗎啦。係 啊， 1980幾年當時好先進嘅，用呢個 Optics 即係城市電腦售票系統嗰陣時，但係搞到而家咧，越搞越騎呢啦。今日講落，你睇佢留意佢回答嗰啲憤怒嘅樂迷嗰陣時咧，佢都有講嘅喺個留言嗰度。佢話：我哋要求呢個系統 upgrade， 但係佢哋又做唔到。 係，但係又唔接受，即係實名制係去登記買飛咁樣係。 係啦，因為佢做唔到嘛。佢話其實而家唔單止實名制做唔到啊，而係話因為佢個系統太弱雞啊，所以先至導致到南亞排隊黨會有機可乘啊嘛。 即係咁先可以出現，因為有呢個漏洞。如果唔係嘅話，佢哋排唔到隊。 嗱，我覺得有兩個可能性嘅。 嗯， 每一招佢一早去炸爆佢嘅 server， 都我估都係後邊都係排隊黨嚟。 哦，即系整爆佢，跟住先令到佢哋排队党可以。 佢唔使买嘅，佢系咁揿， 令到你个 system down 咗就得啦，或者个 server 爆咗就得。 即系佢只要令到你正常喺网上嘅售票渠道唔 work， 系， 咁你自然去现场排啦。 系， 你现场排嘅话，佢一个人摆40个位，一个人买10张飞。 嗯 你谂下，你普通一个，就算你系郑秀文歌迷会会长，你都排唔到啩？我谂。你明唔明啊？ 排喺后边嗰啲人又唔嘈嘅，或者系 你点嘈啫？个个凶神恶煞， 凶神恶煞咁啊！系 你去见过，你睇到嘅嗰啲个个凶神恶煞，嗰啲歌迷边度敢出声啫？ 系 揼挑你啲咪咯？嗱，即系所以我就话，点可能一个香港嘅一个所谓文化都会？你谂下，将来我哋投资咗500多亿落去西九龙文娱艺术区，即系话将会有大量呢啲。可能是世界级的文化艺术活动出现，而竟然我们不投资落去一个好的售票系统， 咩 匪夷所思，真系 好难想象啊！其实 即系劲过呢个咩啊，骆先生啊，真系。 大家知道几年前咧，你会见到渣打马拉松咧，都系经常啲人话上网同一时间令到 system down， 呢个民间自己做嘅一个嘅电脑嘅一个登记嘅系统，都要与时并进地系去提升啊嘛。点解政府做嘅康文署呢个咁庞大资源嘅一个行政部门系做唔好呢个电脑销售嘅一个？ 嗱，佢而家咧本来就系佢自己做嘅，而家就判咗出去，已经外判咗噶啦。呢、這个城市电脑 咁啊有得赖 system， 咁啊有得赖啦。 好啦，一个表现咁差嘅公司，点解到而家仲系佢垄断？嗱，我想问一个问题，点解由呢间公司去垄断咗所有呢啲表演嘅售票咧？你话系咪问题啊？ 咦，咁你系令到人怀疑，到底呢间公司同佢排队党有冇一个， 同埋佢嘅表现系咁恶劣啊？系咁恶劣，令到怨声载道。你问我要香港人好过啲，唔好咁多怨气，唔好。话喐下上街占领和谐啲，喂大佬，我连生活上边，我想睇场演唱会啊，我都要俾成贵几倍价钱， 大佬，你點到你唔扯火你啊嘛？ 生活空間已經咁狹窄啦，想有少少喘喘氣嘅文化藝術活動都要咁樣。 我唔去旺角啦，我唔去銅鑼灣啦，我唔去西洋菜街嗰啲大媽唱歌嗰度啦，我避開曬嗰啲人啦。我想買張飛，我想跑馬拉松，其實都困難嘅而家都。 係啊，而家唉，我開始抽籤之後，我已經冇登記咯，已經冇跑。 點解咧？因為我哋服務緊全中國跑馬拉松嘅人啊嘛， 係都嚟到香港跑。 你諗下幾大鑊？即如果一個本地的馬拉松，我不明白為什麼不是本地的人優先，我覺得是不是你國際邀請賽可以是職業運動員，但是你業餘賽的話為什麼不是本地人優先？但我不用你實名制名， 你看個地理環境和用回即你想想回個主辦單位的即那個資金的來源，你就知道要提供回文康服務或者藝術欣賞的活動給回香港人或者本地人是很正路的嘛。 喂，因為很簡單，康文署你 provide 的 service 是給香港的納稅人，香港的市民 是優先的嘛，這個東西是本地的政府來的嘛。所以我就說你為什麼五月天演唱會這麼大鑊呢？又是內地的歌迷，然後通過那些有系統有組織的，譬如淘寶那些，然後再聘用這些排隊黨，構成一個叫做購票集團，集團式的黃牛黨。現在是我都不明白你，我不明白你香港政府怎麼可能執到法， 應該絕對是要有區隔。這個跟歧視沒關，那些即是大愛那些，我想說外國你去到很多文化藝術活動、啊、或者是廟私人、啊、博物館、啊、他們收費就是有區隔的嘛，本地人 遊客貴很多， 遊客貴很多，甚至乎他們管鼓勵本地人或者學生年輕人，他說有時是免費，有時給遊客的可能是三分一四分一的價錢，就是要做一個市場區隔，提供服務優先地就是給本地人去享用嘛，跟住先至去照顧遊客。 我和阿卡文經常去尼泊爾，尼泊爾如果你揸外國 passport 是比本地人是貴三倍， 三倍、 啊、門票都貴三倍至四倍，冇得傾嘅，呢、這個唔係 人。印度係咪都係咁啊？係 我唔知道，但嗱，總之就係話好簡單，一可能佢靠旅遊業嘅收益去做一啲嘅維修啊嗰啲咁嘅嘢。第二呢、這個絕對係一個市場嘅需要，即係話如果個市場嗱，你而家咁樣嘅話咧，香港人係將一個正常嘅文娛生活都冇埋。我要個康文署嚟做乜嘢？我想問一下，我想睇場九石讓嘅音樂會係要搞到咁嘅，你諗下，我想俾大家睇下，呢、這個唔係香港黃牛黨，呢、這個啱啱喺淘寶 download 落嚟嘅。九石羊的门票，你看下面的价钱， 今朝出售的啫，是 啊，七 千二百， 七千二百元第三排， 人仔是吧？ 人民币是啦、 啊，哇，大佬， 再另外一张， 八千， 八千， 是 第二排，是吗？你想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淘宝、啊，你而家上去都找到的，仲，即是话淘宝里面的人通过香港的排队党。或者咩咧？不斷去入去呢個城市電腦售票網嘅系統打爆佢。你打爆咗佢，大家買唔到嘅話，就唯有落去買。一落去買，見到條人龍就走人。你唯有就最終就被逼幫襯呢個咩啦？ 哇！你即係應該絕對唔應該鼓勵喎呢啲咁嘅地下經濟。最慘就係你執法都困難， 執唔到啊！ 你嗱，有人已經講明啦，啲網友喺網上面就係話：，唉，我真係始終都好想聽，我同我小朋友好想聽，咁啊俾貴咗去買。你放蛇或者追呢啲啊追唔到喎，佢可能真係普通市民嚟嘅啫喎，係。 你拉佢埋嗰個，係咯，佢又唔係企喺條街嗰度。以前話炒黃牛波飛就話企喺條街度啫。 係啊， 你而家喺網上面放，喺淘寶嗰度放。是不是他揸住张飞落嚟嗰个大陆人？ 系你连个幕后黑手都完全系追唔到 trace 唔到出嚟嘅，系 梗系 trace 唔到啦。 系 咁好啦，嗱，我想第一样质疑嘅就系话，点解到今日，香港嘅售票系统仍然垄断喺呢个城市电脑售票网嗰度？我觉得系完全唔合理嘅。呢、這个绝对应该开放，喺日本、澳洲好多地方，好多嘅大型嘅售票网站系私人嘅， 私人嘅。 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唔系净系一个系统垄断晒嘅。 嗯。 第二，我觉得你将呢个黄牛将佢刑呢个禁绝咧系冇用嘅。你唯一方法就系大家呢啲唔同嘅二手售票嘅公司都可以竞争。 哦，咁样明白 系嘛？ 系。 咁你变咗你而家去日本都系咁噶。你睇演唱会咧，其实你唔一定去帮衬某一间噶，你帮衬二手嗰啲网站都系佢 app 都可以嘅， 即系佢唔可能去到几十倍噶嘛，佢可能只系加个手续费啊咁样，即系合理嘅，因为佢竞争啊嘛，佢有竞争嘛。 咁一個合理嘅情況，亦都杜絕咗嗰啲嘅排隊黨嘅問題。 係康文署有咁多唔同類型嘅節目活動，佢都可以做一個區隔噶嘛。即係譬如話，你到講藝術節、電影節嗰陣時候，你都可以外判出去俾唔同嘅公司，等佢哋喺個過程裏邊啊 ，try and error， 你可以試得到邊一啲嘅外判嘅公司提供嘅服務係快靚正。 點解係一個 service provider？ 我就係話，係 啊， 呢個先係問題。 你咁樣有呢種咁嘅良性競爭，你先至可以提升得到嗰個服務。 喂，如果我有三個 service provider， 你唔幫襯呢個城市電腦售票網，你可以幫襯，大家都是 log in 翻同一個座位表嘅啫嘛，所以不會出現問題噶。 嗯嗯， 即係可以佢有三四個售票系統噶，大家都即係等於買機票一樣啫嘛。 喺如果佢酒店咧， 而家酒店 Expedia 啊，做 Vago 啊， 咪就係 咁 樣啦，係啊。 喂，大佬個世界已經你諗下 ，Expedia 嗰啲都幾耐啦，做 Vago 嗰啲係嘛，格價又好，乜都好。當你一開放咗嗰個二手票市場。你自然就會有 Trafago 呢啲出現，幫你格價。 係啦， 邊一個網站平？ 係啦，佢提供咪就好似以前 website portal 西，但係有一個功能令到佢係可以比其他嘅 service 即係服務提供者係更好嘅服務。 你試過啦，足球賽啦，又係買唔到飛啦，又係遠星再度啦，係嘛？ 嗯， 即係逢親係中港嘅足球比賽啊，一啲重要嘅足球比賽又係咁啦。而家一啲嘅有喺內地有大量 fans 嘅歌迷嘅呢啲歌星又係咁啦。而家連古典樂迷都係， 唉，真係大！ 你話香港人唔興都幾難，我覺得真係。 等咗七年先至喺九隻羊，七年前 就嚟退休啊！ 今次又再嚟，下次都唔知仲有冇機會啦，飛都買唔到。 係啊， 有乜理由俾12000蚊？有乜理由俾6000多蚊去聽一場九隻羊嘅演唱會啊？係， 我咪飛去東京都差唔多。 係啊，去住兩晚都係差唔多咁嘅價錢。 我飛去東京聽都差唔多， 係聽得到嘅喎，仲要你係買得到飛喎，係。係 啦，我就算問，我想問阿唐英年，就算你做咗西九管理局，你點樣解決呢個咁樣嘅問題？你解決唔到嘅話咧，你後邊嘅項目啊，你嘅 program 啊，幾咁精彩咧？香港人都冇辦法欣賞到嘅，因為中國譬如好簡單，古典樂迷大把，係個數目遠遠超過你香港人。佢亦都好有錢，搭飛機落嚟聽啦。將來西高鐵 直 隊， 咁啊，係其實。 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大家唔好以為嗰個係小事啊。 嗯、 如果立法會議員唔去跟進呢個城市電腦售票網嘅問題，將來啊西九一樣會重蹈覆轍。 嗯， 我哋投資咁多錢落去嘅硬件，基本上我哋本地人係冇辦法去享受得到嗰啲嘅文娛康體活動。咁你諗下，我哋喺香港生活，點解唔覺得自己係一個異鄉人？你有冇咁嘅感覺？我越嚟越覺得 政府提供嘅服務唔係為本地人，本地人嘅利益從來感覺上都唔係政府首要要考慮咁。 佢係唔理嘅，直情係完全放任唔理嘅。 佢放縱呢種咁嘅情況，不繼續惡化。 呢個絕望座位表已經唔係而家嘅事啦，已經係成五年㗎啦，已經係由劉德華、鄭秀文、周杰倫、楊千嬅，每一次啲歌迷就嘈，大家嘈完之後。就算數，因為那些就是很分散的一些消費者，沒有人將他們組織起上來。 嗯、 所以我就說大事雙普選什麼搞不到都好，這些細事我覺得才真正是有利於民生 消費者權益。 是啊，有利於民生的就是說我只是一個中學生， 嗯、 我都想看五月天的時候怎麼辦？你難道要我們拿幾千元去買票嗎？然後中間那些幫淘寶幫內地人去買飛的中介公司賺了一大橛， 係啦，點解錢係落咗佢哋嘅口袋裏邊？ 同埋，我覺得一定要向呢個競爭委員會去研究點解政府壟斷呢個售票嘅服務。 嗯， 呢個城市電腦售票網唔係呢間公司啊， 呢間公司 外判嘅呢間公司點解可以壟斷咗呢個售票服務？ 嗯， 中間有冇利益問題喺度咧？ 嗯， 第二個問題就係攞出嚟發售嘅門票嘅數目嘅問題。係，係乜嗱？個系統已經有問題咯，跟住又有中介排隊黨，又有人特登打爆佢個系統啦。佢個系統可以應付嘅人數又少啦。仲有就係根本上佢哋攞出嚟賣嘅飛咧，自己裏邊已經分咗， 扣起咗內部嘅 所謂內部認購，扣起一大部分。 呢個喺今次九成人都有出現，就唔係你話鄭秀文嗰啲個 pop star 嘅演唱會。 嗱，嗰啲就係咩咧？重大規模個原因咩咧？因為嗰啲演唱會咧，佢有一啲所謂嘅商業贊助， 嗯， 譬如信用卡， 哦，就俾嗰啲商業贊助 機構，譬如你信用卡嘅持有人就優先認購，佢呢個就唔係內部認購， 嗯， 就你俾其他公開發售嗰啲人咧優先去買，優先揀位，咁但係咧就另外一紮就係嗰啲娛樂公司，即係話嗰個主辦單位自己啊，立起一大粒，佢可以決定攞幾多出嚟，喂，大佬， 俾係咪俾歌迷會、影迷會嗰啲咁樣係？ 我覺得不是，是他們自己拿去賣， 都是賺錢。 我覺得他們根本跟那些二手黃牛公司是有關的， 就是被他給他黃牛公司然後再擺上淘寶樣 是有關的。我覺得而最重要的是什麼呢，就是你用的場地其實是公帑起的嘛，大佬啊，政府大球場、紅館、醫館全部都用公帑起的嘛，你私人地方你自己搞、我不理你，政府也無從支援、你拿多少飛出來賣、但如果你是用公帑的話，你整個演出的場地秩序、自出面的治安全部都是用公帑的話，我就想問一下，為什麼政府是對於這些這樣的商業行為是完全是置諸不理、 這些以前沒什麼出現過，以前是 現在他內部那塊他再設一大塊給大陸嘛，譬如我是主辦單位，我是林建岳、我大陸那麼多人問我拿票，你明白嗎？ 要招呼的， 就算我不是賣黃牛，我相信林建岳不需要炒黃牛票、 即是錄人情卡，就要 我要買人情、那麼多個官，那麼多個官的官二代、富二代、去托我攞飛，我起碼都要 block 幾千張啩， 都要招呼一下啦，咁樣係，可能又有啲政協啊，又有啲點樣揾佢哋， 咪咯，我起碼都要攞幾千張上去招呼啦，所以佢 邊個領導人， 同埋開頭啊，最重要就係結尾嗰場同埋第一場，握手位嗰啲飛、根本完全買唔到嘅，其實你留意一下嗰啲演唱會嗰啲光碟，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啦， 少， 我最近睇嗰啲演唱會嗰啲光碟咧。點解唔似香港人嘅？點解？因為鏡頭 權貴嚟嘅啲 係啦，鏡頭 pan 落去咧，其實嗰啲最握手位嗰啲咧，你一啲都睇唔到係香港 fans 嚟。 大媽大叔咁樣咯喎。 係啊，大媽大叔款嚟噶係。 大佬真係 係坐喺度呆曬咁嘅嗰啲人係。 演唱會大陸化到咁嘅情況， 坐喺度呆曬嗰啲人係冇反應㗎，個歌手埋去同佢握手都係啊，好騎呢下噶。所以我就話呢、這個即係你點到即係香港人唔抑鬱咧？ 係 係。但除了內部認購，我剛才說了，就是你說真正要解決到這個問題的呢，我相信就是開放那個售票、是吧，容許不同的網，即是網上售票公司作這個公平的競爭， 是良性競爭，還有 同埋你要政府要規定每一場演出，除非你不在我們政府的場地那裡做、是吧、如果不是的話，你最少要拿出來多少是公開發售的，有一個最低的標準， 不可以再這樣扭曲下去， 實唔實名制，我覺得你解決唔到嘅呢個問題，其實真係實名制，即係你等於你話，係咪一定要香港人用咁樣？我買一張飛，我係香港人買，我然後禮手我就走去放咗俾大陸佬，係嘛？就係咁咯。除非你入場就要登記身份證，又要登記佢嘅咩地址等等呢啲咁嘅嘢，我覺得就即係咁樣長遠嚟講，對於你一個文化商業嘅活動咧係有影響嘅。但反而你開放嗰個售票咧，我覺得咧就會解決呢個問題嘅機會大。 利用翻市場上邊嘅機制或者嗰啲嘅競爭者之間嗰個良性競爭去解決個問題。 嗱，你而家其實呢個只不過係醫院、急症室、公屋而家嘅一個蔓延到去文化活藝術活動啫嘛。只不過文化藝術活動 早幾年大家知道康文署嗰啲營地都已經出事噶啦，係咪嚇？ 每逢中秋啊、端午啊嗰啲咁樣嘅日子咧，就你去試下去長沙露營啦、啊。而家行山已經係啦，係咪？上次我哋鼓勵人哋去行山，結果去行山嗰啲友仔個個聖誕節嗰啲個個都話周圍都大陸人啊， 係咩？城寨人話翻我哋知 係啊，周圍都大陸人啊，佢話咁 有冇見到黑絲？ 唔知啊，真係即係你冇，即係你要有一個對策，我覺得真係係咪？如果唔係嘅話，你所有嘢都搞唔掂嘅，而家根本。你會令到香港本身的香港年輕人又好，我哋呢一代咧，對香港已經個歸屬感已經慢慢喪失。你話就話香港人，但你好似生活喺異鄉，我個感覺係點 解政府唔能夠履行得到政府嘅正常功能咧？咁樣 係啊，嗱，你諗下，你讀大學你又要普通話考個咁嘅豁免試， 嗱，嗰個真係好離譜，嗰個。 但係我根本就唔係我哋母語嚟嘅嗰樣嘢係。即係你咪有個異鄉人嘅感覺，我同我哋去美國讀書，去考TOEFL。或者去德國讀書要讀德文， 係啊，點解會調翻轉嘅咧？喺我哋自己地方嘅大學，竟然要考個語文史， 你嘈兩句， 唔係呢個 mother tongue 嘅係。 嗰啲權貴就話唔中意你咪走咯，咁係嘛？嗰啲範徐麗泰啊，嗰啲咁嘅友仔， 嗰啲人 渣就講埋啲人渣，講埋啲咁嘅即係唔係人講嘅嘢。然後跟住你出嚟抗議示威，拉你坐監，係嘛？即係我就話你點解永遠覺得自己唔係屬於呢個地方？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已經有呢種感覺。那些官員根本就是共產黨幹部的身影，是吧？你看 DQ 事件你就看到了，根本就不是香港價值觀做事， 完全是舔共的。 他不单止以前很简单九十年代他都想封杀八九年即是六四之后出来的代陶君衡啊蔡耀昌我们这些人。他的方法就是什么呢他都要跟回香港制度。 他都重视那个程序 他在选举里面。 他重视个制度本身一些既有的机制嘛他们是公务员训练的出身来的嘛。 即是共产党要封杀都好他都要跟回香港的游戏规则玩。就他只可以最多找人戒你票啊。 嗯 蛇齋餅種啊咁樣， 用下啲官媒去係咁去抹黑你啊， 做啲假新聞啊， 係啦， 阿長毛俾錢去示威啊，啲咁嘅假新聞啊咁樣去抹黑佢，但佢都唔會去到最後尾唔俾你去參選咯。 係， 所以我就話 DQ 周庭嗰個惡劣嘅程度係係自香港有選舉以嚟係最惡劣嘅，我覺得呢件事係。但係而家去到個地步，即係佢而家根本唔跟你香港規則玩啊。係乜嗱？你問我，就算你話只不過一個狗石羊嘅演唱會。康文署敢唔敢喺刘江华领导下边嘅康文署，敢唔敢话我哋要几多少票俾本地人啊？嗱， 即系个比例合理嘅比例， 系啊，敢唔敢啊？讲都唔敢讲，我谂 完全唔敢谂添啊，系觉得系 谂都唔敢谂啊。住嘅，你出街搭嘅地铁逼到爆，大家都知道有几多系内地嘅游客睇住。 铁路系统设计出嚟根本就唔系要承载咁大嘅游客量。 承载 唔系咁样，根本就唔系咁用嘅， 根本承载唔到嘅，根本系。 系我哋嘅楼，你睇睇，点解咁多世界各地嘅国家嘅执政嘅政府都系会限制外来嘅资金去买楼咧？就系、是、因为唔想令到嗰个楼价嘅水平完完全全脱离咗当地人嗰、那个即系负担能力啊嘛。你睇翻香港，你睇下香港而家嗰个楼价升到去一个乜嘢嘅地步？ 呢、這个同歧视冇关嘅呢、這个。任何的政府都會落閘的，我告訴你，這個就算你說在一個北歐也好，一些人權意識高漲的地方也好，如充分民主的地方也好，這些都是執政的政黨，是會提出一些政策出來，去保障，優先保障當地的居民。所以香港人之所以越來越憤怒的原因，你看現在的經濟環境，你就以前就因為失業，2003年沙士嗰陣時候都7.幾%失業率啦，因為沙士死人啦，或者傷負資產，而家好似零負資產嘛，最新公布嘅數字啊，冇啊，完全冇負資產。 但問題就係、是、差唔多接近全民就業，但我哋嘅資產係不斷貶值，我哋嘅財富係不斷貶值當中啊嘛， 同埋個生活質素不斷倒退，即係話我哋以往假設當樓市好、股市好，冇人失業咧。市面繁榮，大家的生活質素就會隨著個 消費市道又好， 財富的滲透效應一路向下滲透，就大家都可以分享到繁榮的成果。現在的問題就是這條 formula 已經不 work， 怎麼繁榮都好，實際上大家是分享不到成果，生活質素不斷下降，越住越細，越住越細，然後呢跟著你發覺連一些正常的 leisure 康樂文化閒下生活嗰啲嘅資源，我哋都俾人侵奪埋。 你睇係幾惡劣嘅一種管治嘅方法。你睇一睇，即係諗一諗我哋而家嗰個生活水平嘅下跌嘅情況係。 啲官係唔會明白 空間，我哋嘅物價，我哋嘅選擇，我哋面對得到嘅困難係。 啲官係唔會明白嘅，點解咧？因為康文署所有呢啲活動咧，都有啲所謂 complimentary 嘅 ticket 咧，係俾啲局長、司長佢哋去嘅，其實係。所以他們從來不會體會得到那些老百姓的苦況，只不過是一些中產想帶小孩子，因為喜歡龍貓，去聽這個狗石羊的現場的管弦樂演奏都不行，他們當然沒有這些問題，他們大把飛，我告訴你，就算幾難看的球他們都可以有，為什麼？因為政府的康文署民政事務局有包廂的嘛， 就 只有個包廂在大球場那裡，在個廂房那裡看的，是就是這些東西咯，所以我就说他怎会体会到那些人的疾苦呢，民间的疾苦呢？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转转话题，讲一下这个东区政务专员几咁巴闭。